我那麻将家庭小啊，要一般高啊， 还有俺那自己是个郎， 刚上开梅花海底捞啊，隔壁娘她生得好啊， 看那个井里乱七八糟，明道那气色你都耳鬓，庄稼的衣色你一个人儿包，你嘴里骂过不休啊。